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刘佳。 早上好，我是于飞。今天是7月19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十。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国家大剧院复排新制作经典民族歌剧《党的女儿》，王沪宁出席观看，丁薛祥、黄坤明、蔡奇、苗华观看演出。 2022北京冬奥会迎来倒计时200天，筹办工作进入关键阶段。 本次降雨，全市123个监测站雨量超过100毫米，11万人全力防汛。 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公开征集特许经营生产商、销售商。 本市完成8个小微空间试点改造项目。 西城区确定33个接速即办周主题，有效破解民生难题。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华社消息，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国家大剧院精心复排新制作的经典民族歌剧《党的女儿》13号到18号精彩亮相。18号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观看演出。《党的女儿》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原总政治部歌剧团于1991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创排演出，是上世纪90年代表现革命历史题材的重要成果，是我国最具影响力的民族经典歌剧之一。丁薛祥、黄坤明、蔡奇和苗华观看演出。中央有关部门和北京市相关负责同志、首都各界观众约1500人观看演出。 新华社消息，还有200天，北京冬奥会就将拉开帷幕。2015年7月31号，北京携手张家口获得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举办权。经过近6年的拼搏，筹办工作已经进入全力冲刺、全面就绪、决战决胜的关键阶段。北京冬奥会开幕倒计时200天之际，北京市57项冬奥建设任务已经完工53项，12个竞赛场馆全都已经完工，并通过国际冬季单项体育组织考察和认证。非竞赛场馆建设改造工作也在稳步推进，3个冬奥村基本完工，首体园区改造完工。今年初，3大赛区顺利通过雪上和冰上项目测试活动的模拟考，主运行中心和场馆运行指挥体系进行了试运行。今年下半年，北京冬奥组委将统筹做好竞赛场馆收尾工作，按期完成非竞赛场馆建设改造。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测试赛计划于今年第4季度举办，将对场馆团队、赛事组织、指挥体系、服务保障等重点工作流程进行磨合与演练。今年北京将基本实现冬奥重点区域无障碍化。在各方力量齐心协力支持下，北京冬奥会市场开发目前可实现赞助收入已经创造了历届冬奥会最高纪录。冬奥盛会日益临近，冬奥热度不断升温。随着主媒体中心、国际广播中心交付奥林匹克转播公司，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赛事转播工作也取得标志性进展。预计收看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观众将超过40亿人次。未来200天内，奖牌发布、颁奖广场亮相、火炬传递等后续筹办工作更加牵动人心。随着东京奥运会开幕临近，北京冬奥组委将在疫情防控、宣传推广等方面与东京奥组委加强合作，出席东京奥运会开幕式等相关活动，参加奥运会和残奥会观察员项目，为北京冬奥会举办汲取经验。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延庆区与河北省张家口市昨天携手举办京张文化交流活动暨延庆区迎接北京2022年冬奥会倒计时200天主题活动。活动现场发起了冬奥社会文明行动，未来延庆区将以10个冬奥城市文化示范场所为阵地，带动全区各界发起冬奥知识普及、环境整治、公共文化服务提升、公共秩序规范及文明观赛养成、 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五大社会文明行动，以文明有序的社会环境迎接冬奥会，服务冬奥会，参与冬奥会。 共赢未来中外人文交流小使者迎冬奥倒计时200天活动昨天在张家口举办。昨晚7点，1000多名中外小使者齐聚张家口赛区，载歌载舞，以视频连线的形式共同迎接即将到来的北京2022年冬奥会。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静清的报道。 我是中外人文交流使者，来自金字塔神秘发牢之国埃及的王木玲。 我是小使者安娜，来自美国。 我是小使者扎米，来自阿塞拜疆。 活动主持人是来自不同国家的青少年，不同的肤色，不同的故事，不同的语言和衣裳，他们一起向着光飞翔，把明天画成最美的模样。悠扬的歌声飘荡在张家口国际会展中心，现场视频连线俄罗斯、德国、西班牙等7大洲几十个国家的小使者。 大家好，我是来自津巴布韦的民间舞国，今年10岁。 他们身着各自民族服饰，共同唱响一首歌。东城区景山学校、重庆沙坪坝区儿童艺术学校和河北大厂、四川都江堰等地，来自古巴的娜娜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这个活动给我一个很大的机会，就跟中国的小朋友多交流，我可以让他们多了解古巴的文化，让我自己也多了解中国的文化。 北京冬奥组委新闻宣传部教育和公众参与处处长孙斌介绍了共赢未来中外青少年人文交流活动姊妹校项目， 进一步的增强校际之间的交流交往，更好的推动中外青少年的人文交流工作。 教育部中外人文交流中心副主任杨小春表示， 动员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培养我们学生的人文交流的素养，提升学生的国际视野，为促进中外的民心相通发挥重要的作用。 新闻广播消息，由北京冬奥组委人力资源部、北京市人力社保局联合开发，北京体育大学、北京继续教育协会共同制作的冬奥公益大讲堂《城市运行保障人员》系列精品课近日推出，面向社会公益开放。课程内容涵盖冬奥会场馆布局、竞赛项目、医疗服务、住宿保障、餐饮运行、礼仪知识、志愿服务、无障碍环境建设等。 新闻广播消息，7月23号到8月8号，第32届夏季奥运会将在日本东京举行。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102.5 从今天开始推出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燃在东京》，每天播出10多个小时奥运特别节目，全天全频率滚动播出奥运最新消息。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北京市政府原副秘书长、原中共北京市顾问委员会委员、副秘书长肖英同志7月12号在北京逝世，享年101岁。肖英同志遗体送别仪式昨天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肖英同志逝世后，中央和北京市有关领导以不同方式表示慰问和哀悼。杜德印、崔树强、严傲双、靳伟昨天前往八宝山为肖英同志送别。肖英同志亲属、生前友好及相关部门负责同志也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慰问。 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昨天从市防汛办了解到，7月16号下午1点到昨天，本市普降大到暴雨，截至到昨天下午4点，全市平均降雨量61.3毫米，达到暴雨级别。本次降雨主要集中在西部、北部山区，西部暴雨到大暴雨，东部小到中雨。全市共有9个监测站雨量超过200毫米，123个站雨量超过100毫米。本市各级防汛部门和社会防汛力量积极应对此次强降雨过程，相关部门加强滚动会商，及时发布暴雨、洪水和地质灾害风险预警，及时启动防汛预警响应，及时关闭景区、封闭沟道和危险道路，提前转移山区险村和城区危房的人员，同时做好转移人员的安全管理和疫情防控。市排水集团启动特级防汛响应，消防救援力量全员上岗备勤，全市共有3291支队伍，

室、舞蹈室，包括小孩上自习的这种活动室。 场店十一号院是上世纪80年代建成的宿舍楼，门前的空地本来就不大，还被大花坛给占据了。大花坛现在改成了窄窄的绿化带，旁边摆上木质的长椅，地上也铺了五颜六色的塑胶跑道，但其中还保留了几棵大树。熊文说， 大部分居民是希望把这个花坛能够移除，但是也有少部分居民表示30多年前这些树都是他们亲自选的，有感情，所以就是保留了所有的乔木，增加了一些绿化。 场店十一号院这样的微空间改造项目在全市共有8个，主要集中在城六区，选取三角地、边角地、垃圾丢弃堆放地、裸露荒弃地等具有消极空间特征的小微公共空间进行改造。在这个过程中，专家智库也为微空间的改造提供了专业支持。北京建筑大学党委书记江泽廷说，学校这两年参与北京城市更新项目已经有100多项。 在做这些工作的过程中，我们讲究的就是培养教师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解决首都在规划建设当中一些卡脖子问题，作为我们一个重要的导向。 目前本市已启动新一轮的小微城市公共空间项目征集活动，市规划与自然资源委副主任施卫良说， 能够撬动更多的社会资金来参与，由居民来监督它的后续的管理使用，政府加强监管，保证公共空间的这种可持续的良性的循环和利用。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 我为群众办实事。 今年以来，本市在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中，就接诉集办工作梳理出百姓反映最集中的12类主题、27个民生痛点，并开展每月一题专项治理。西城区确定了33个接诉集办周主题，通过制定攻坚克难清单，以小切口撬动大变化，破解民生难题。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在西城区白纸坊地区重点棚改项目第一个回迁楼封顶的施工现场，记者遇到了施工方请来探营的居民代表。 拎包入住嘛，符合老百姓的心理的。 改造前的小区环境脏乱，基础设施老旧，成为居民反映最多的问题。而棚改项目为他们的美好生活带来希望，施工方会阶段性的向回迁居民进行现场直播，让居民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项目进展和工程质量。其实西城区每个改造项目后面都是民生诉求。西城区住建委副主任朱周说， 从今年大规模实施的老旧小区综合改造，包括老楼加装电梯，包括上下水改造，包括外墙节能保温等等项目，也是咱们西城区为民办实事的一个重点工程。 据了解，西城区目前已经解决了8个历史遗留项目和1490套房屋的房产证办证难问题，完成了4个小区改造，新启动32个小区改造前期准备工作，完成了13部电梯审核加装，4栋简易楼腾退收尾工作。这些都是西城区做好接诉计办工作的缩影。西城区确定了33个接诉计办周主题，通过建立区领导专项包接诉计办制度，建立清单管理、协调联动、提级响应、督查督办、动态调整5大保障机制，破解民生难题。西城区副区长王波说， 围绕着这33个主题呢，每周一区委区政府的主要领导都会召开会诊会，专班推进重点攻坚，比如说不动产权证件的办理取得了一定效果，预付卡的消费问题也得到了很好的办理。 目前西城区梳理的我为群众办实事403项问题已经解决162个，其中既有老旧小区改造、铺设二环路、慢行步道等大工程，也有安装电动自行车充电桩、无障碍设施整改的暖心小项目。西城区依托红墙先锋在社区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平台，实现了全区498个机关企事业单位党组织与263个社区党组织的1:1结对共建机制，及时回应居民需求和群众关切。西城区副区长王波说， 基层干部在接诉基办工作当中总结出来的一句话，只要走进老百姓的心坎，就没有迈不过去的坎，这句话呢来作为我们的精神的激励，希望我们的接诉基办工作的速度更快，更有温度。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2021年北京市高级中等学校招生录取结果查询系统开通， 初三学生可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查询贯通项目录取结果。根据市城安排，贯通项目以外其他学校提前招生录取结果查询时间是明天，校额到校招生录取结果查询时间是7月23号，统一招生录取结果查询时间是7月29号，征集志愿录取结果查询时间是8月1号。 北京市发改委近日联合市住建委会同相关部门制定了老旧小区综合整治专业管线改造的工作流程，为老旧小区管线更新打通作业流水线。石景山区六一小学教职工小区老旧小区综合整治专业管线改造试点项目已经如期开工建设，十四五期间将有更多的老旧小区专业管线实施统筹改造。 第五届暑期最美少年传统艺术学习体验活动近日在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开班，来自北京市16区的美德少年、新时代好少年和社区文明小使者们会在为期6天的学习中，由多位曲艺名家、京剧表演艺术家、优秀青年教师带领，感受京剧与曲艺的魅力。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城六区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贾萌、葛文杰，播音员刘佳、于飞，感谢您的收听。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线台的气温是24.2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2-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0%。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偏东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雨季到来，地方区屋内潮湿，居住条件差，居民期待尽快拆迁腾退，改善居住环境。 一到夏天就冒水，都是冒的水，每年都这样。 降雨导致小区外路面塌陷，相关部门表示将及时排查相关隐患。 让他们如果有结构问题赶紧去修正，赶紧让他检查吧，这不是小事儿。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家住东城区天坛街道西园子三巷的多位市民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他们所在的平房区屋内雨季潮湿，生活条件差。此前相关部门计划拆迁腾退，但一直没有落实，居民希望居住环境早日得到改善。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姚百言的报道。 天坛街道西园子地区位于天坛北侧，大部分为平房区，包括直管公房和私有房产两种性质的房屋，共有1000多户居民。7月17号，记者在这里走访， 吵， 没气候都不敢跟家待着，又吵又热。 居民告诉记者，近段时间北京降雨频次高，这些平房因为地势较低，屋内潮湿，甚至出现地面渗水的情况。在居民郑先生家，他指着地面告诉记者， 都地啊，一到夏天就冒水，就这样。 这都是冒的水是吧？ 都是冒的水，每年都这样。 这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其他居民家。在居民王女士家，记者看到由于屋内潮湿，她家的墙皮出现脱落，木质家具发生变形，也因此多位居民称他们希望这片平房区早日拆迁腾退，改善居住环境。居民告诉记者，事实上相关部门也曾多次计划对这里拆迁腾退，但是一直没有落实。郑先生说， 80年末90年初就开始说要拆迁了，完了以后呢，90年和2000年都要求拆迁的。 居民说，这片区域居民户口也曾多次被冻结， 户口冻结了，然后我们就等着，还一直就没有这消息。 冻过多少次了？我结婚，媳妇儿户口进不来。 郑先生表示，居民曾多次向相关部门了解情况，但是没有确切消息。 有的人打电话，住建委给你回信说，你们就等着腾退吧，叫什么时候啊？说呢，你们等房管局通知啊，就是就没信儿。 那么西园子地区到底能否拆迁腾退？记者向属地西园子社区居委会了解情况，工作人员表示， 那是办事处给您答复吧。 于是记者向天坛街道办事处了解情况，值班工作人员表示 会反馈给我们相关负责人，到时候应该会给您回个电话，好吧？ 之后记者向东城区住建委咨询情况，工作人员表示 和这个情况我可以给您到时候再核实一下是不是在权限范围内。 截至发稿，天坛街道办事处和东城区住建委还没有给出记者明确回复，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继续关注。 近日，家住通州区九棵树金桥时代家园的居民王女士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自家小区南门位于通州区云景南大街，7月13号大雨过后，南门附近地下泥土松动，路面塌陷出3到5平方米左右的坑口，而自己的车就停在塌陷的路面上。 金桥时代家园南门，我这个车在路边上停着呢，然后它出现个大坑就陷下去了，车在里面前半截陷着呢，出不来。 随后，属地相关部门对于塌陷坑位进行了回填。王女士反映，由于路面塌陷无法预料，塌陷位置又位于密集的居民区，因此她担心有安全隐患。对于王女士的担忧，记者致电属地通州区九棵树街道金桥时代家园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表示，塌陷部位目前已经完成回填，初步估计是由于此前在小区南侧修建地铁配电线路时土方松动，降雨后出现空谷塌陷。 说7号线挖坑埋那线，可能是因为雨水太多，那个土就松了。 他那线有没有说咋布的？通过咱院里吗？ 不太清楚。然后那个挖这些东西，到时候还得问物业。 小区物业公司工作人员介绍，此前电力管线开挖和填埋并没有经过小区内部。 当时没跟咱院里施工，就是在挨着马路边上那一排那一溜嘛，让咱们再排查排查线路。 对于塌陷回填和隐患排查工作，记者致电属地九棵树街道办城市管理办，工作人员介绍，此前开挖是为了南侧地铁7号线万盛东站和群芳站修建电路输送系统，目前已经由街道组织力量进行了水泥灌注，正在和此前的建设部门联系加固，做好隐患排查和公示。 填都填上了，我们也和地铁7号线那边联系了，让他们如果有结构问题，赶紧去修正。 得公示一个图纸。 对，我们赶紧让他检查吧，这不是小事儿。 北京入汛以来，已经多次发布暴雨预警，在此提示广大市民，发现开裂的地面、流动塌陷的土方以及漏水漩涡，请注意绕行，并及时通报有关部门。同时也希望相关市政部门及时做好隐患排查工作。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陈光，主持人江宁，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搜索问北京，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主播在线。 北安区22周年庆，携冠军何冲、邓丽敏即放福利，购建材满3000最高立减500，新家装指定主材再享95折。 选装修购建材就来北安居。 他们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他们一丝不苟，追求卓越，让我们弘扬工匠精神，为首都高质量发展凝聚力量，贡献智慧。北京需要千千万万大工匠。 北京移动全家享套餐全新来袭，每月仅需99元起，即享20G 流量、1000分钟语音、300兆宽带及2张副卡加互联网电视盒，资源可共享，套餐全家用，省钱又省心。详询10086。 农行信用卡超市惊喜5折优惠，可在幸福超市、城乡118超市、汉食生鲜等数十家超市试用门店购物，农行掌银扫码支付会享5折优惠，单笔最高优惠20元。活动详见农行北京分行官网。 如果您的企业拥有知识产权，想要信用贷款，快来申请中国银行金科知融通吧。信用贷款金额最高可达500万元，利率低于同业平均水平。详情请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 传承是中华汉字的横平竖直，是匠人们的精益求精，传承是祖母万千的手拙，七彩云南翡翠一生拥有，世代传承七彩云南。 中国电子口岸数据中心北京分中心与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合作的电子口岸合作制卡代理点营业了，建行代办点可办理企业电子口岸入网、法人、操作员、报关员新增、换领等业务，详询建行955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每天清晨唤醒你的不只有闹钟，还有最新的消息。每天清晨让你